棉花糖 and brown brown brown， 跟音乐跳舞， 唰啦啦啦啦， 跟音乐跳舞， 唰啦啦啦啦啦， 跟音乐跳舞， 唰啦啦啦啦。 它像一个棉花糖 and brown brown brown， 跟音乐跳绳， 唰啦啦啦啦， 跟音乐跳绳， 唰。 跟音乐跳绳， 啦啦啦啦啦， 它像一个棉花糖 ，and brown brown brown， 跟音乐唱歌， 啦啦啦啦啦， 跟音乐唱歌， 啦啦啦啦啦啦， 跟音乐唱歌， 啦啦啦啦啦， 它像一个棉花糖 ，and brown brown brown。学火车前进， 唰啦啦啦啦， 学火车前进， 唰啦啦啦啦啦， 学火车前进， 唰啦啦啦啦， 它像一个棉花糖 ，and plum plum plum， brown girl in the rain， 唰啦啦啦啦。 棉花糖 and brown brown brown。